最好的感谢法就是让我来亲亲你。 用得着人家的时候，你心肝啊，宝贝儿啊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你老实说，是你把那个小妖精害死的吧？ 你胡说什么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 算了吧，我才不信呢！好端端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死了？是不是在我来之前你给他吃过什么东西？你老实说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。 真的没有，我干嘛要毒死他们？ 那他为什么说你那么狠心，还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？ 哎， 那 是他误会了。注意，这就是芳芳临死前说过的话，我再放着给你听听。 嗯，你再放着。 你老实说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。 真的没有，我干嘛要毒死他们？ 注意听。 那他为什么说你那么狠心，还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？ 那是他误会了。嗯。我真的没做手脚，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 那会是谁呢？ 他怎么会吃下毒药的呢？我想了想去，告诉你吧，我怀疑啊，是我老婆干的。 老婆？你老婆又没去佛岛，怎么会下毒呢？ 有这可能？ 特别想弄我。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。 你还记得吗？ 哎，听， 那天在沙滩上吃东西的时候， 嗯， 不是有一包纸杯蛋糕吗？ 是啊。 我仔细想了一想，这蛋糕不是我买的， 是 芳芳好像也没有买过。 你怀疑是你老婆塞在你包里的？ 嗯，我想肯定是她做的手脚。我记得在去佛岛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把旅行包放在厨房里，晚上我老婆到厨房去过。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我，我看他有些惊慌地低着头，像逃一样的溜到他自己的卧室去了。我看呢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把纸杯蛋糕塞在我的旅行包里的。 你怀疑那纸杯蛋糕里有毒 啊？ 可我也吃了不少啊。 哎，这很可能有毒的就只有一个啊。他是想毒死我的，可是没想到这有毒的偏偏让芳芳吃上了。 对， 肯定是这么回事。 好啊，真要是他干的那就太好了，他准得枪毙，对吗？阿明啊，这个你可真是我的了。 看把你高兴的。 嗯， 之后 怎么了？不知道。 要是再…… 哎，这机器、 这个小心 怎么回事啊？ 哎呀，关键是真是， 哎，这可不能怪我呀，哎，是窃听器出了故障，一下子就听不清了，哎，真可惜啊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有这些也足够了。看来啊，芳芳临死前指责过欧阳明，认为是他谋杀了自己。 嗯，欧阳明怕引起我们对他的怀疑，所以隐瞒了这一事实。 欧阳明对吕娜说，他怀疑是他老婆投的毒。 是啊， 他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会不会是故意转移吕娜的视线来掩盖自己呢？ 以后几天的调查也没有什么收获，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喂，我就是。哦，什么？好，我们马上就到，你要保护好现场。 哎，803，又有情况了。 嗯，欧阳明来电话说有人要谋害他，走，去了就知道了。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有谁要谋害欧阳明呢？803和沈西匆匆赶往欧阳明家，欧阳明早已等在大门口了。 哎呀，刘同志、沈同志，你们来了，你们可来了！你们知道有人要谋害我，要谋害我，就在我们家厨房。 别慌，别慌。 哎，